只是给我一个吻。快乐，我哭，是因为你的手曾答应带我向前。 不是 我们一起追，要死忙黑白分辨不清，分钟也就跟着上线。最重要的是对的，姐姐进步变得道理，高手过招带着面具，省得过的顿接下意。我回家去打坐，去学生养性，沉默的人最聪明，不做无聊的回忆。发现，发现，巴布拉一招看他的苹果演戏，巴布拉变来变去的只是游戏。